临行之前万分悲惨，

听着你小小的年纪，可不准信口雌黄，我岂能无中生有？哎呀恶，爱那恶意诽谤。吴大爷吃着酒，低头沉思，想探视近日来大为改常，常常是那带酒回家，说给王婆去做衣裳，看起来这事出有因。哎呀吴啊，哎呀吴凤不起浪，我用儿说的话全有凭有据，我岂能恶语重伤？四邻们定有据，我岂能恶语重伤？四邻们见了你全嗤之以鼻，只瞒着你软弱的大郎，此丑闻当作了画饼，传遍了此时街上。听此言似火烧膛，多气恨，恨满腔，我找西门去算账，忙苏兰休匆忙，要捉奸想周详，贸然而行你准上当。西门庆心黑手辣，会使枪弄棒柳，一老莲花还一朵梅花，大郎你去捉奸千万小心，要提防啊一马。我感谢贤弟指教，谨记于心不莽撞，你堪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狭长。我这儿有几个炊饼孝敬老爹，带兄来奉上，再送你几罐铜钱买米粮，小弟拜领，这段情谊莫迟永不忘，成兄既困又解囊，忙作别他们出离了酒馆。哎，我们这大爷呀，这心里头好懊丧了，一老莲花买了把蟹碗尖刀，在圆笼里边藏啊一抹汗。进门来瞧见潘氏桃腮如火带醉相，杏眼迷离酒未尝。吴大爷不言不语，一声也不响，面沉似水，小脸耷拉着好老长。潘金莲自知理亏，眼珠一转把主意想，一反常态作态又装腔，奴家我早把连水给你来打上，你尝尝壶里的燕茶凉不凉，饭菜做得竟等你回来把酒烫，你天天起早贪黑，风吹日晒叫我担心你的健康，只有我把你放在这心坎上，咱们夫妻恩深已有长。吴大爷他是受宠若惊，